欢迎收听有声小说《地球上线》，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，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、露西演播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第86集，洛风城召集杰克斯、唐巧，再加上他、唐默和小胖子，五个人跟着中年男人找到了那个叫做李强的预备役被拖走的地方。走到那块地方附近1公里的时候，洛风城停住脚步。 小心，这里触发副本的方式暂时未知，我们轻易过去，很有可能也被拉进那个现实副本。 洛风城让中年男人仔细指出铁鞋匠出现的位置。 就是在那个拐角，我和李强今天想去试一试啤酒厂那边的一个副本，那个副本是可以安全退出的，没想到刚走到这里就听到一阵铁锁拖地的声音。我们只是预备役，没什么战斗力，吓得只想找地方躲起来，但是根本没几秒钟，那个铁鞋匠就出现了，从那边出来的。 中年男人指着厂房的一角，唐默凝眉问道，他长什么样？中年男人现在想起来还有点后怕。 身高有2米，至少2米，非常强壮。他的左手里拽着一截断了的铁锁，右手拿着根长钉子，钉子上都是血。 唐默说，你怎么知道他是铁鞋匠？中年男人理直气壮， 他自己说的，一见面他就跟李强说，欢迎来到铁鞋匠的游戏世界。 中年男人又指出了他和同伴曾经走过的道路，以及铁鞋匠消失的地方。唐默众人放了他离开，一起走到那附近，远远地看着。洛风城说， 赵子昂，试着移动一些东西过去。 赵子昂点点头。小胖子拥有空间移动的异能，他先移动了一根钉子过去。这种小东西他移动起来毫不费力，他驾驭钉子将工厂附近的土地和空气来回穿了个遍，钉子横行无阻，没触碰到任何东西。接着唐巧拿出一大块泡沫棉递给小胖子，泡沫棉体积庞大，但是很轻，方便移动。小胖子移动泡沫棉还是没碰到任何阻碍。唐默指向厂房里后面的一条小道， 这里毕竟是触发过副本，我们不要从这里走，从那边绕过去。如果黑塔里的怪物真的出现在地球上，那他的游戏很有可能也是在地球上进行。 五人顺着小路摸索前行，如同中年男人说的一样，没过多久唐默便发现了几滴鲜血，暗色的血迹隐藏在土壤中很难觉察。洛风城蹲下身子，揪了一些泥土放到鼻前嗅闻，他抬起头说， 人的血还没完全干涸。 铁鞋匠真的是在这附近出现过，这些血很可能是从铁鞋匠的钉子上滴下来的。五人小心翼翼地前行，走到一半，地上的血液越来越多。唐默说， 你留下，我们四个人继续走。 洛风城武力太弱，真碰到怪物不仅仅是危险，他也会成为队伍的累赘。洛风城同意地点头，站在原地等待。又走了半公里，唐默的脚步突然停住，一道清脆的声音在四人的耳边响起， 叮咚，现实副本一个可爱的铁鞋匠已经开启，请玩家先完成支线任务，偶遇那个铁鞋匠再进入副本。 唐默的手快速地按在了小阳伞的伞柄上，他的身后小胖子移动起了钉子，杰克斯双手握拳，唐巧拔出了刀，然而四周一片寂静，铁鞋匠没有出现，现实副本也没有开启。唐默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他慢慢松开了握着小阳伞的手。 看来要先完成偶遇铁鞋匠的任务， 才能进入这个现实副本。我们应该无法进入。唐巧颔首， 这个果然是现实副本。我们先回去和洛博士说一下这里的情况。 四个人准备离开， 等等。 唐默开口，众人转身看他。只见唐默站在空荡荡的小路间，目光幽深地看着前方。他的面前是一条十字路口，从这里出去就可以回到水泥马路上，走回大路。这是几间工厂的交汇处，看上去和平常一样，没有任何怪异之处。唐默却偏偏认真地看了一分钟，没有吭声。小胖子问， 唐哥。 唐默没回答他的话，抬步上前，一只手按在小阳伞上，一只手微微抬起。他向前走了三步四步，当他走到第五步时，唐默的右手倏地停住，他面色一变，他的手按在空气里，转头说， 这里过不去了。 三人齐齐一惊，唐巧第一个反应过来，跑上前也伸出手，和唐默一样按在空气里。 真的，好像有堵墙。 一堵玻璃式的墙壁挡在空气里，唐默可以看见对面的厂房、马路，却是怎么也穿不过去。微风从他们的身后刮过，穿过隐形的墙壁，卷起对面马路上的落叶。唐默低声说， 风可以过去，小胖子你试一下，钉子过不过得去。 赵子昂应声， 好。 一枚细小的钉子嗖的一下射向隐形墙壁，但就在快射进去的时候，如同唐默四人一样，他被挡在了墙外。小小的铁钉仿佛撞上了什么东西，高速旋转着想要钻出去。赵子昂收起钉子，地上是干涸发黑的鲜血。工厂区风和日丽，与往常相比没有任何变化。唐默抬头看向这片寂静凝和的厂区， 这就是现实副本。 唐默四个人返回头，将看到的东西告诉了洛风城。洛风城立刻变了脸色，也走到这堵隐形墙壁前，试着摸了一番。他和唐默的选择一样，将小石子扔向墙壁，试着能不能穿过。小石子被挡了回来，但是阳光、微风全部毫无阻挡地穿过墙壁，进入这个死寂般的现实副本。唐默看向洛风城，洛风城也转头看向他。洛风城说， 客观存在的东西，比如阳光和风，没有阻挡都可以进入。 唐默说， 所以说只要是人为改变的东西，没有一样可以进入其中，哪怕是石头。 黑塔新版本上线第二天，现实副本出现。一天后，集结副本也出现在众人面前。1月3日的清晨，当时针指向6点的位置时，一道响亮的声音传遍整个上海。 叮咚，集结副本限时开启，游戏地点地底人王国的香蕉酒馆，游戏奖励一瓶马里奥叔叔最喜欢的臭袜子烧酒，游戏 BOSS 香蕉酒馆的主人。1月3日下午17点42分，请玩家前往静安区中铁中环时代广场参与游戏。叮咚，集结副本限时开启。 黑塔一共播报了3遍。唐默在听到这声音时正在收拾东西准备回苏州，他手上的动作立刻停住，仔细地听黑塔播报3遍。黑塔的声音停止，唐默沉默了片刻，拉开门走到洛风城的办公室。洛风城似乎早就在等他，两个人一个坐在桌前，一个站在门口，互相看着没有开口。许久后，洛风城说， 时天已经到了，陈珊珊和乔菲菲还没有回来，你打算再等一天看看集结副本的情况，还是直接回去？ 唐默走到他面前，拉开椅子坐下，声音平静地分析道。 现实副本和其他副本最大的差别是，游戏地点在地球上，黑塔怪物直接来到地球，开启游戏。这样的副本，游戏内容很值得深思，或许和附近的环境有关。唐默抬头看着洛风城，一字一句地说，我不进入集结副本。 洛风城微微惊讶，你不想进去？ 是，他刚出来，谁也不知道风险有多大。我在这里等你们的消息。 洛风城明白他的意思，他神色平静。 阿塔克组织一定会进入集结副本，但是唐默，我们为什么要把这种珍贵的消息告诉你？ 唐默说， 马里奥我曾经见过，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关于他的信息。虽然这个副本的 BOSS 似乎不是他，但奖品和他有关。他是那间酒馆的常客，而且我听说过香蕉酒馆的消息。 洛风城双目一亮，你知道这个酒馆？ 唐默神色淡定， 是，我的圣诞福利副本游戏 BOSS 是匹诺曹，他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你就像香蕉酒馆里那只愚蠢的臭虫，蠢得可爱。 洛风城眯起眼睛说，你只知道这句话？ 洛风城试探性的目光在唐默的身上停留，空气安静下来， 两个人都无声地打量着对方，目光在空中交汇。 良久，只见唐默的手指哒哒地在桌子上敲击着，他轻轻勾起唇角说， 如果我说我还有一张香蕉酒馆的招聘广告宣传单呢？ 1月2号下午，阿塔克组织最强大的四名正式玩家，杰克斯、赵子昂、唐巧和一个年轻男人，四个人一起前往静安区，准备参加集结副本。 唐默留在商场，目送他们离开。走时，小胖子惊讶地问道， 唐哥，你不跟我们一起去吗？你这么强，我们一起去，大家也有个照应。 唐巧听了这话，抬头默默地看了唐默一眼。 唐默不去的理由很多，他看着小胖子，说出了最能让他接受的那一个。 我参加过一个黑塔游戏，游戏 BOSS 是马里奥，马里奥是那家酒馆的常客，如果我在那里碰到他，恐怕会发生很糟糕的事情。 小胖子说， 也不一定会碰到吧。 坏事只要有几率发生，无论这个几率多小，它都一定会发生。 小胖子，这叫墨菲定律。 唐默微笑着给小胖子上了一课，谁知这一次赵子昂却说， 我知道，珊珊说过这句话，珊珊说她就是因为担心我们碰到偷渡客才回来找我们。珊珊她…… 声音戛然而止。小胖子喃喃地说， 珊珊他们还没有回来。 唐默脸上的笑容慢慢地敛去。 叮咚，有声小说地球上线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